深交、哦、也许你也不会听到，把梦想找到，要过得更好，我不

会小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，虽然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，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。 身边 是新鲜，我对你的依恋愈加明显。就在我们每次亲吻的瞬间，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

不停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想你，忽然又无情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。其实我永远不在乎你藏着内心，怕自己不能负担对你的深情，所以不靠你太近。你说我想你，捉摸不定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想你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。其实我永远不在乎你藏着内心，所以不敢靠你太近。你说要安心，安定你伤心，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。

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。